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刘宝希。我们今天的课题是传媒。哲学追求真理，新闻追求真相。真理和真相正正就是哲学和新闻共同的平台来的。但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真理似乎显得岌岌可危。因为自从他上台之后，在媒体上面，无论在美国以至到香港，都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字眼，譬如好像 fake news 假新闻、 alternative fact 你另类事实，甚至会有这个 pro-truth 后真相。我们看到甚至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它有一期有一个很有趣的封面，在2017年3月的时候曾经问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叫做 is truth dead，就是參照他們在1966年一個很經典的封面，當時美國人關心的就是上帝是不是已死的問題，而今時今日原來真理對於美國人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來說，跟上帝在1966年的位置是一樣那麼重要的。我們今天哲學有偈傾想探討的問題就是，真相到底在新聞學上是什麼意思呢？追求真相是不是陳意過高，還是我們應該仍然要致力捍衛的核心價值來的。咁啊，我哋今日叫做假真相之名，就想探讨真相呢样嘢系啲乜嘢。咁啊，照旧我会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啦、主持啦。咁啊，主持就唔需要多介绍 ，Samson 老拍档，实力嘅保证，收视嘅保证。另外咧就系、 系 啊，咁你系啊嘛，咁系事实真相系咪？ okay. 好，咁啊，另外两位嘉宾啦，首先介绍系李立峰，咁啊称呼就 Francis， 咁佢咧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嘅教授嚟嘅。咁啊，專研新聞學啦，同時咧喺政治傳播嘅理論上邊咧，亦都非常之有深厚嘅造詣。另外一位咧係譚慧雲 Vivian， 咁佢咧做過前線嘅記者，喺明報啊、有線任職過嘅，同時而家亦都喺香港中文大學嘅新聞及傳播學院任職講師，同時而家亦都係一個自由記者 freelance 嘅咁樣。咁啊，好啱我哋今日呢一個探討新聞傳播事實啊、真相嘅呢一個問題。咁我開頭就想講咗一個問題先嘅，就係我哋通常探討新聞，頭先講起真理啊、真相呢啲事情啦。我哋講新聞咧，就會講事實真相嘅。咁但係咧，似乎係事實啊、真相咧，兩者其實並唔直接等同嘅，因為有事實就好似唔係等於真相嘅全部。咁到底新聞學係點樣睇呢件事？我想問咗 Francis 先 ，Francis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 盡量簡單咁講咧，就係當然我哋一般講即係新聞工作，佢背後個理論基礎，可能係一啲即係好 lay person、好普通嘅一啲嘅即係知識論嘅背景嚟嘅，就話事實同首先事實同意見可以分得開啦。事實係一啲客觀你可以查證嘅嘢，對有對錯，意見咧可能合理不合理，但佢未必有客觀對錯嘅。咁如果講事實嘅話咧，咁如果我哋而家話有個客觀事實存在，有四隻杯喺度咁樣，跟住你講你可以準確地認知到你望到有四隻杯，你可以準確地描述到呢度有四隻杯，咁呢個咪有一個即係所謂最簡單嘅諗法，就係呢啲係客觀事實。咁但係你頭先阿劉偉你講話即係事實同真相嘅差異，因為呢度事實其實有幾個大問題嘅。第一個大問題就係其實頭先提到啦，事實同意見係咪真係分得開啦？有時好多時會入到呢啲灰色地帶。第二就是我們去描述一個事實的時候，我們一定會用到語言的、一定要用到符號的。那你的客觀事實是就是存在都好啦，咁但係你個語言符號係咪真係永遠咁客觀咧？四隻杯就冇乜即係爭議性，但係譬如我哋知道好多新聞，譬如舊年二月旺角嘅事件，你叫佢做騷亂啦，定係暴動啦，定係暴亂啦，定係或者係魚蛋革命啦咁樣樣，你淨係呢啲字眼上，其實已經可能你好難話邊一個叫做最客觀，邊一個叫做事實。咁好啦，第三個問題就係頭先提到嗰個問題啦，就話你查清楚個事實，唔等於你就咁容易達到個整體嘅真相，因為我哋通常講真相係對於一件比較複雜嘅事情嘅時候，你搞清楚成個來龍去脈啊，搞清楚之間的關係啊。咁你搞清楚啲唔同事實之間嘅關係啊，有冇因果關係等等嘅時候咧，你有一個整體嘅理解，咁嗰個整體嘅理解你可以叫佢做真相。咁所以嗰個係即係其實好多時你做新聞工作，你去查證啲基本事實相對上容易嘅，即係相對上啫，有時都唔一定咁容易啦嚇。但係相對上容易，但係你要由事實去砌到一個真相咧，咁嗰個會係一個即係難度其實好高嘅一個過程咯。 Francis， 首先啱啱即係起碼我聽到兩點啦，即係就係由事實，我假設已經有呢度唔質疑呢一點先，跟住到真相咧，起碼有一啲過渡嘅，就係、是、第一我哋用語言描述佢，譬如關於旺角，譬如事件啦，我哋假設用呢件事，你點樣描述佢咧，已經定性咗嗰個 呢件事件啦。另外咧，仲有一個整體嘅理解，因為事實可能係一條一條唔同俾女性一輩，但係我哋整體構成一個俾讀者觀眾理解嘅。咁呢個位有個整體嘅把握。咁我想問一下 Vivian 嘅，就係因為你有前線嘅經驗，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由事實到真相啦，即係而家有兩點啦。OK， 你覺得仲有啲咩特別？我哋覺得呢個理論探討未足夠嘅，你前線經驗可以補充真相係啲乜嘢？ 事實咧就係、是、比較零碎一啲嘅，即係大家摸得到啊、睇得到啊。咁譬如即係頭先所講即譬如佔領中環咁先算啦嚇。咁、我覺得個事實就你可以大概講到有幾多人喺中環邊條街嗰度嚇叫咗啲咩口號，有啲咩訴求。其實事實就停咗喺嗰度啊。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發現咧，其實人無論係記者或者讀者，都好希望咧令到件事係有一個意義啊。即係我哋叫 make sense 嚇、即係我哋發覺咧，好多人都會批評，喂記者點解唔報導事實啊？對唔住啊，我哋真係淨係報導好齋嘅事實咧，係冇人睇，亦都冇依、這個亦都係有一個人性，就係、是、希望有好快地得到一個 sense making、meaning making， 有個 narrative。好啦，我哋成日講記者係要做古仔啊，我哋即係行內有個 term 啊，有個術語叫做故仔，就真唔係作咁解嘅，而係嗰件事有冇起承轉合咧，有冇因果咧嚇、即係令到大家覺得嗰件事係即係可以有一種社會嘅意味嗱。嗱呢一種咁嘅需求咧，就會逼到記者有一個好大嘅困難。你點可以短時間揸住啲咁寡嘅 facts 嚇、做一啲選取，然之後嘗試呈現一個接近真相咧，大家發覺啦，往往咧都會用一啲陳腔濫調嘅嘢啦，譬如一架車撞死咗一個父親，就話啊好巴巴死亡啊咁樣。咁所以第二點我就會發覺咧，即係其實記者對於真相嘅想像會有一啲好方便嘅框架，係嚟自一啲主流社會嘅價值觀，佢就會可能冇意識咁樣去擺咗落去嗰啲報導嗰度。 呢、這個令我諗起咧Francis 嘅文章提嗰個例子就係、是、葉繼寬個例子啊，我諗你一定記得，就係話我哋以前傳媒抗出嘅葉繼寬嘅形象就係兇悍嘅匪徒咁樣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啦，佢之前過咗身啦，咁佢咧喺獄中之中咧係信咗主啦，兼且寫個自白書啊，親身寫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八個大字啦。咁於是乎傳媒咧開始又抗出另一個 image， 就係咧佢係一個浪子回頭的形象。咁然之後翻喺文章問嗰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呢度有兩個 image， 兩個都係 base on 一啲 fact， 例如佢真係打過劫啦，所以以前話佢係悍匪呢個形象係有事實根據噶嘛。後屘話佢浪子回頭都有事實根據喎，佢真係寫個自白書，佢真係信咗主喎。咁到底兩個 construct 嘅 image 邊一個比較接近真相呢？呢個係一個好有趣 的問題。我自己往往嘅經驗就係、是、咧，個真相係複雜。同埋唔係兩極或者簡單，但你會發覺咧，最收視率高嘅咧就係正邪黑同埋白嚇，嗰、個一係悍匪嚟嘅，一係咧一個咧 就係浪子回頭， 係一浪子回頭冇中間嘅、但其實咧，我哋接觸嗰個真相，往往都係佢既係悍匪又係浪子，但係多數寫啲複雜性咧，讀者就未必消化得嚟。 所以個問題就係、是、變咗就係、是、我如果。我哋對於真相嘅理解，即係唔僅僅係事實，我哋要賦予佢價值，賦予佢意義，我哋要串連佢嘅時候，咁呢度一定有啲主觀人為嘅構作嘅成分啦。你要講一個 narrative 嘛，咁喺呢度點樣講 truth？ 我覺得可唔可以再？ 我覺得仲係咪真相？ 真相係即係喺個又係啦，即係喺理論上嚟講，佢係一個我會話佢係一個所謂 counterfactual ideal， 即係大家知道嗰樣嘢係其實你係永遠達唔至個唯一最終真相嘅。即係所謂 counterfactual 就好似話喂原理係概念上不可能嘅，但你會追求完美，係嘛？真相個最終唯一真相係可能根本你永遠達唔到，但你會追求佢，你會盡量貼近佢。咁固然喺個過程入面你係有得比較噶嘛？即係譬如有個而家有個 version 出咗嚟，大家覺得呢個好似都幾真下喎咁樣，但係你遲啲可能會有新嘅 facts， 可能有新嘅事實，可能有唔同嘅 account。係嘛？那個事件可能不停繼續發展，咁你可能有個不停修正嘅過程。咁但喺個過程入面，當然一方面你仍然要建基事實啦，嗰、那個唔可以即係放棄啦。另外就係你係只係不停去嘗試去即係貼近佢咯。 而我發覺咧，即係能夠接近真相咧，係要大量資源啊、時間啦、人手啦、嚇精力啦。咁其實變咗你需要有咁多嘅嘢，你先至可以達至一個，譬如我哋要做好多嘅工具，記者有好多嘅工具嘅，譬如你唔同嘅人嘅核實啦，嚇、或者盡量去揾多啲嘅 facts 啦。但係你要發覺，如果記者一個咁壓縮嘅時空嗰度，咁咧。為了要出街呢，咁你就可能做一啲篩選呢，就套用啲主流社會最方便嘅文化上面接受 嘅。即係寫文用 campaign 咁樣。 係啦，就吸咗落去啦。 不過頭先我幾之前 Vivian 提一個好有趣嘅 point， 你就話其實記者嘅存在都會影響個事實。嗱，譬如個鏡頭面前同鏡頭之後呢，嗰、那個人即係你訪問嗰個人呢，可能呈現俾你睇嘅東西係完全 最普通就有個說法，就係究竟記者喺示威現場會令到啲人想衝啊，定係唔想衝啊？嚇咁啊，成日都所以我成日強調就話，記者根本就係喺個現場，係會影響個事實或者影響埋個真相嘅。記者唔係透明嘅，咁但係好多人都冇呢個概念。 因為頭先嘅講話有少少轉咗，我想問多少少就係，因為一開始我哋好似將事實又好、真理又好咧，佢比較靜態嘅。而家我就用啲方法去捕捉呢一件事，但系 Vivian 啱啱一讲呢个位置，就系记者嘅存在本身啦，甚至好似唔系讲紧嗰个事实或者真理系放咗喺度，甚至原来记者本身嘅存在。 其实记者同埋嗰个当我有一个受访者咁简单啦、其实嗰个真相咧系我同你合作一齐寻找噶、即系我经常系有呢一种嘅说法同我啲学生讲嘅。 点样一齐寻找啊？ 即系话其实大家个 meaning making， 即系话其实啊。劉寶，咁究竟你點睇你嘅人生呢？咁其實你同我喺個對話當中，你亦都建構緊你對於真相嗰個理解㗎。咁我係輔助你。 嗰個問題上，會可能令到嗰個事實改變，甚至會唔會有咁？ 你對於事實嘅選取，因為咧真相係事實嘅選取再 sense making 啊嘛，啱唔啱啊？咁就係話我同你再重組，譬如你嘅人生，你去選取啲乜嘢嘅事實，去營造一個咩嘅價值？咁嗰個係可能要有個記者出嚟同你互動，先至能夠接近再見到 真相。係啦，非常明白。咁咧，關於事實同埋真相嘅呢一啲相關嘅講法咧，我哋下一節咧會繼續探討嘅。咁我哋今日哲學有偈傾嘅呢一節咧，嚟到呢一度，下一節繼續同大家探討傳媒。第二節哲學有偈傾，頭先嗰次咧，我哋啱啱咧係探討事實同埋真相嘅關係啦。事實未必係真相嚟嘅，中間有一啲距離。我哋講咧事實真相咧，其實喺新聞上面咧係我哋追求嘅對象咧。呢一次咧，我想鎖喺另一個課題，亦都相關嘅，就係我哋而家唔係純粹睇我哋嘅對象關於事同真相，而係新聞從業員咧佢追求呢啲事實真相嘅時候咧嘅方法同埋態度。而經常喺香港咧有個講法嘅，就係中立同埋客觀嘅。而郭柏廉 Samson 有個好有趣嘅講法，覺得咧中立未必等於客觀嘅。咁啊，我先交時間俾佢講講。 我哋啲讀哲學最中意搞概念分析啊，所以概念分析一下。咁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嚟嘅，一陣問下兩位嘉賓嘅意見。我覺得一般嘅人嘅講法就係咧，客觀中立兩者係撈埋嚟講。咁但係其實兩個咧係相關但唔等同嘅概念嚟。我好快好簡單咁講講。嗱，客觀咧，其實如果你講哲學咧，有好多種意思，有三四種意思。最強嗰種意思咧，就係一種 realism 嘅意思咧，就係話嗰一啲永遠不變嘅、獨立於人心靈存在嘅絕對真理咁樣。咁呢個我哋唔討論啦。咁有一個弱啲嘅意思就係 intersubjectivity 啦，即係所有人認同嘅嗰啲嘢就係客觀啦，例如一啲普世價值咁樣啦。咁但係有一個再弱啲，但係最更加常用嘅意思就係冇 bias。冇 bias 係咩意思？即係話我能夠跳出自己嘅利益乃至於情感。嚟到判斷嗰件事，舉個例，例如我係一個中大嘅 staff 咁樣，但我能夠跳出自己嘅利益，以至於自己對中大嘅感情，批評中大嘅校政，咁我就話你講嘢都幾客觀喎，咁樣係咁樣。而中立咧好簡單，我諗傳媒上一般講中立咧就係話，你唔好表達你嘅立場，乃至於唔好表達你嘅情感，咁就係叫中立。我相信應該係咁嘅理解，係咪？嗱，如果係咁樣嘅理解底下咧，我就會話咧，中立咧。不一定客观，因为呢调返转讲，你唔中立你都可以客观，即係话你有立场你仍然可以冇 bias。 佢好简单例子，例如可能你做一个深入嘅报道，报道占中嘅影响 的好坏，可能那个记者有立场，他觉得占中的影响是很多于坏的，那他有立场不要紧，只要他讲的时候遵守一些原则，我仍然说他是没有 bias， 例如他讲的要根据事实，刚才不停地强调，例如他要提及双方的，就是对方的意见，反对的意见，这个是平衡观点的问题。另外就是不仅仅是平衡，你提对方的观点的时候，你不要妖魔化 对方，你要将它 make sense。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就会说，即使你有立场，但你遵守刚才那些 报道的原则，我们仍然说你是有立场但客观。这个就是我的看法。所以其实中立不等于客观，客观都不等于中立。 Francis 怎样理解刚才？ 我想 Samson 讲一样东西，如果用一个即比较具体的讲法，其中一个即、新闻里面的范畴最体现到的东西就是调查报道。因为调查报道，你一个记者去调查一样东西，首先是因为你有个判断、就是那样东西值得你去调查。咁點解嗰樣嘢值得你去調查呢？因為首先通常有個判斷，就係有人犯咗法，有人做咗衰嘢，呢件事係有問題嘅，好有問題嘅、你先去挖佢出嚟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係個立場係本身存在嘅喎，你冇可能冇嗰個立場而係突然間話走去調查咩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就係、是，但係就係好似阿 Samson 咁講，就係你有嗰個立場，你有個開頭嘅判斷，唔等於你就咁行出嚟鬧就得啊嘛。是咪？你要有充足嘅事實，你有充足嘅理據。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呢一個調查報道係最花時間嘅。 係啊， 係咪？你要即係搜尋曬所有嘅證據理據，係唔係真係咁發生？就嗰、是、個所謂真相問題，係唔係真係有個所謂真相喺背後？咁所以即係如果用調查報道作為一個例子去解釋咧，就係嗰樣嘢啦，就係、是、點樣讓一個記者其實係有判斷有立場，但係佢要喺成個過程入面咧要保持客觀。其實我想講，即係我哋其實讀新聞啦，即係雖然我唔係做記者啦，但係即係讀 undergrad 讀新聞嘅時候咧，八個大字 year one 就學噶啦，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係嘛？即係其實就係嗰樣嘢啊嘛，係嘛？你冇個態度，你點大膽假設啫？ 但我唔知點解而家啲人總係咧，就係覺得咧，你只要中立咧，你就等於客觀。 即係 而家佢哋中立咧，好形式嘅，就係各打五十，即係正同反，我各自都提出，咁就等於係客觀。 嗱，我諗咧，中立咧，即係點解咁多人講中立？其實中立有時係喺個新聞嘅實際運作入邊咧，佢有一種所謂好實務性嘅 necessity 嘅，就係頭先同阿 Vivian 講嗰啲有關，就話你。我剛才講調查報道啫，你有三個月去做個調查報道，咁就係你咪即係調查事實咯。但係如果你喺日常嘅報道入面，阿 A 講乜，阿 B 講乜，你冇足夠嘅時間，你冇可能去所謂調查到背後邊個講得啱，邊個講得錯。咁好多時就係你唯有 一個方便嘅方式， 你唯有所謂中立，就係兩個都擺出嚟先啦。咁就一個即係客，即、就、係、是、好似好中立，好似好平衡咁。咁呢個係一個即係 practically 成日變咗係咁樣樣做嘅一種嘅即係現實嘅處境。 我想問一問，因為頭先即係實務上啦，我想講一個即係實際發生過嘅事件啦，就係、是、亦都關於香港電台嘅，佢哋即係一黃牌節目《鏗鏘集》。咁佢曾經喺2006年咧有一個即係題材咧，就叫做同志戀人。咁當時咧呢一個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因為牽涉同性戀，結果咧又有市民投訴，有22個市民投訴，我記得。咁去咗港管局，咁後屘港管局調查之後咧，就作出一個裁決。那個裁決咧就結果係裁決係強烈勸喻呢個香港電台咧就要小心啲，因為佢違反咗咧就係一個叫做持平報導嘅原則。咁呢件事引起即係軒然大波啦。咁後屘咧，其中喺嗰個節目入邊嘅其中一個受訪者叫曹文傑小曹。咁咧去到最高法院就上訴啦，結果咧就推翻咗港管局嗰個即係裁決嘅。就、那個裁決最值得留意嘅其中一點就係關於持平嘅意思，就係佢話持平咧就唔係淨係得嗰種各打五十大板嘅平衡式報導，其實持平仲有一種不偏不倚、公平嘅意思啊。咁所以咧，我想問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一般新聞從業員喺報導嘅時候咧。即所謂知道一啲具體嘅限制啦，即係要50-50平衡嘅時候，可能係未有足夠嘅資訊。但係我哋要注意，即係講中立同客觀嘅時候，一般譬如問 Vivian， 你採取嘅，你覺得係咪真係客觀持平嗰一種唔需要平衡咧，係比較好啲嘅咧？ 其實而家最即係開始大家關注到 即係有一個 term 啦，叫假中立啦、偽客觀啦。咁我某程度上都認同㗎。咁、譬如即係歐嘉倫都出咗一本新書，就叫做即係新聞自由審查嘅20道陰影啦。佢就係講緊一啲公司佢點樣去透過譬如運用呢啲大家認為嘅專業操守，例如中立同埋客觀去要求自己啲記者，就係譬如話啦，各打50大板啦嚇，有10000人出嚟示威嘅，有7個人出嚟咧講反對嘅聲音咧，都要可能咧俾時間嗰7個人去講嘢嘅。咁即係正正大家講到就係話，如果個社會個權力係大家都平衡嘅，咁啊就大家都講啦。咁但係原來唔係喎，某一方咧佢係掌權嘅喎，我哋咧就長時間都要即係報道弱勢嘅時候咧，都要阿強勢出嚟講喎。咁其實變咗我哋發現，其實中立客觀以外都仲有其他啲我哋追求嘅記者追求嘅價值，例如輔助弱勢社群啦、公眾利益啦。咁但係我哋發覺好多普通嘅市民咧，就係咬住中立客觀啊，咁令到記者經常係面對投訴，而管理層有時候係用呢一啲板斧咧去壓榨翻記者嗰個報導嘅自由。 所以我想補充呢一度咧，頭先阿 Vivian 啱啱講到就話，其實你有時其實嗰所謂客觀中立嗰啲理念咧，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話係啲西方自由主義色彩好重嘅一啲基本嘅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咁但係你諗下嗰種西方自由主義嘅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其實係佢就有個 social context 噶嘛，佢一個民主社會有充分嘅言論自由，佢假設咗所有唔同嘅群組啦，即係相對上個權力均等，發言權差唔多嘅，咁你做傳媒你咪唔好唔使偏幫任何人，唔應該偏幫任何人咯。但係當個社會其實存在住好大嘅權力不平等，無論係因為個社會本身唔係一個自由社會，亦或係一個民主社會入邊，但都有弱勢社群嘅時候，你面對住啲弱勢社群，你都講客觀中立。就好似會開始就覺得你有啲講不過去噶嘛，咁你譬如就係好經常會出現，就係喺一啲弱勢社群嘅新聞嗰度就經常會出現啲問題咯。 我想問嘅就係因為我哋一般就會覺得中立啦、客觀啦，意思一樣。頭先我哋啱澄清咗，佢同時一樣值得記者或新聞從業員追求嘅嘢嘛。但我哋傾傾下，好似覺得咧中立客觀咧有啲漏洞啊，即係或者原來會有一啲問題嘅。其實你個人係點樣睇？特別 Vivian 係有一個前線嘅工作經驗，因為實際做落去好唔同噶嘛。我哋而家可能變成一啲好離地嘅討論，但係實際上去做嘅時候，即係又咁即係我哋唔中立、唔客觀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中意任意做就得。 事實上，我見到有啲記者而家開始咧，真係強調話，其實點解新聞報導一定要客觀、一定要中立咧？點解唔可以有強烈嘅立場或者個人色彩咧？ 有批判性嘅 係，我知我有批判性冇問題啊，只要我講得出個理據咪得咯咁樣。 其實我自己的觀點就是在這一刻呢，正正就是中立客觀這個價值觀呢，令到很多即受眾或者連記者自己都受不了。所以你就會出現呢，其實那個大變遷就會有些傳統的媒體呢就堅守這件事， A 講這件事， B 講這件事， C 講這件事，照報導啦。然後有些民間記者、網絡記者呢，就其實他可能自己有一個很明顯的立場，他告訴你知，然後他做一個強化了他認為要即表達聲音的群體的方面的出來。咁其實這一種的記者都有一定的受眾的。 不過我想頭先因為 Samson 講了一句說話，如果一個記者走出來說我有態度不緊要，我講得出理據就得，我會補充一句，就是不是你講得出理據就得，是你的理據要經得起考驗。 當然。 咁變咗就話，而嗰樣嘢本身就要去翻一啲你叫佢做客觀中立又好咩都好啦，就去翻一啲你點樣去對待事實嗰啲問題啦。 我自己就有一個即係親身經驗嘅，即係譬如年青嘅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啊，譬如有錢人啊或者強勢啊，我睇見你就唔中意啦，就都好想寫得禮貌咁好啊。但係你年長之後，我發覺你每一次你自己越唔中意嘅受訪者，你嘗試理解佢心入邊嘅真相，圍繞住佢嘅 facts， 漸漸其實你又會對佢多一分理解嘅。咁然之後你消化咗對方，就算你幾唔中意、幾討厭嗰啲價值觀，你嘗試俾翻佢少少充足嘅一個即係佢嘅 version 嘅真相出嚟，我認為咧都係一個成熟嘅記者應該追求嘅態度。 咁所以而家仲係唔係客觀中立咧？因為開頭我哋就好似金科玉律客觀中立咁樣，咁我哋拆解完意思啦。咁但係跟住而家發覺，咦唔係喎，原來所謂嘅客觀咧，第一有唔同意思啦，亦都唔想純粹各打50大板。 咁所以如果係係咯，即實 我諗你睇下客觀中立就係一個好層意好高嘅價值觀嚟、嗯，但係落到去操作，我成日講到去操作嗱，有啲記者咧心地好好嘅，但係出到嚟個報道咧，發覺好唔客觀中立，佢我唔係想係咁嘅，咁、原來喺操作上面真係達到嗰個價值咧，係有太千變萬化嘅做法。 我估如果總結一下咧，其實成個問題可以分三個層次嚟討論。頭先我哋講第一就係到底有冇所謂客觀咧，佢存唔存在咧？第二就是我哋有冇可能做到啦？头先 U 人讲到就是我哋实际操作上好难做到啦。第三，就算有，就算实际上我哋有可能做到，我应唔应该客观咧？咁我呢个系伦理嘅问题咯。咁我估我哋谂嘅时候，从呢个三方面嚟谂咧，就可以谂得清楚啲咯。 啱啱即系我哋倾咗关于即系一个新闻从业员要处理即系呢个报道嘅时候嘅态度啦，就系、是、客观中立咗，有一啲区分，甚至会质疑佢系咪一种即系绝对可靠、应该奉行嘅态度嘅。我估咧，即系呢度相关嘅讨论啦，咁呢一节大概讲到呢度，我哋下一节咧继续同大家哲学有偈倾，翻嚟我哋继续探讨关于新闻嘅种种事情。第三節哲學有偈傾，頭先嗰兩次我哋分別探討事實未必等於真相，而客觀咧亦都唔一定等於中立嘅。好啦，咁我哋啱啱嚟到第三節呢個部分咧，就想探討關於新聞佢具體嘅從業員啊嘅面對嘅一啲狀況，就係、是、簡單啲講就係記者啦。記者咧，佢有時喺追求真相嘅情況，即係報道嘅情況底下咧，有時會有一啲越界嘅動作，或者有爭議性嘅動作嘅。譬如我哋近排新聞上邊咧，我見到有線新聞有一個報道係關於動物全心嘅，咁咧入邊結果掀起咗網上一啲即係熱烈嘅討論啦。因為咧相關嘅報道就係有線新聞嘅新聞刺針啦，佢利用咗一隻假龜叫做布歐，咁跟住咧就嘗試去測試嗰啲動物全心思，佢哋係咪真係能夠閱讀到動物嘅？咁當然結果佢顯示嘅結果就係嗰五個動物全心思咧都唔能夠閱讀嗰只假龜嘅，係佢都當嗰只假龜係有真實嘅生命。咁報道之後，網上軒然大波就係批評嘅記者其中嘅一方就係話個記者用一種欺騙嘅手法咁去報道咧係唔道德嘅。所以咧我就想藉此去問一個問題，就係其實有啲新聞從業員咧係求真。但求真底下咧，佢可能會用一啲有爭議，甚至可能有人覺得唔道德嘅方式。咁到底新聞學點樣理解呢種咁嘅報導嘅方式？背後有冇咩理據同埋條件嘅？係啊，咁我想不如前線工作人員係咪？咁啊問下 Vivian。你是怎樣看頭先呢件事 咧？我本人都做不少放蛇的報道嘅。喺我的報道咧，譬如揭破一啲老人院怎樣呃啲阿婆的即係錢咧，我都向個老人院即係講大話嘅。咁其實呢種卧底報道，我哋即係新聞界是有用的，咁但係我哋都會諗下啊，其實用呢啲手法之前，我會唔會即係其實要滿足啲條件啦？例如你唔用呢個方法咧，係得唔到即係依個揾唔到呢個真相嘅。或者其實我諗另外一樣嘢比較明顯啲嘅咧，就係佢有冇強烈嘅公眾利益咯。咁因為譬如我經常講好簡單去理解，就話如果你明顯有一班人俾人欺壓得好慘嘅，你用呢個方法去揾到個真相咧，其實冇人會鬧你。用呢啲手法， 咁關於動物全 身，咁我覺得今次 有呢個 case 有公眾利益係嘛？因為佢收好貴嘅喎。 我諗今次比較大家爭議強咧，就係喺嗰個報道度冇見到有受害者呢個人走出嚟。例如有人譬如花好多錢去到動物全身，但係覺得個過程係受騙啦。咁可能 但係我想插一句就係、是，佢雖然冇好明確咁 present 一個受害者嘅 case。但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個行業嘅存在，大家都知道其實係有人受到金錢嘅損失嘅。 呢個係 Samson 你知道啫。 係啊係啊。 係啊，一般我哋 assume 一般嘅觀眾咧，佢可能自己又唔養寵物，又唔知呢個世界有動物全心思，因為我哋不嬲做報道都係面向大眾噶嘛。咁所以可能會唔會加多少少道讀啦？例如成個行頭每年揾幾多錢啊？究竟呢幾位全心思有冇代表性啊？係咪有其他全心思咧？就唔會淨係睇相嘅，或者其他全心思嘅收費會唔會有啲係唔收費啊？等等。 但如果我再逼一步，就係話其實你做一個報道一定有 limitation 噶嘛，你唔可能。你唔可能揾曬500個，然之後咧 睇相嘅又是，唔睇相嘅又是，電話又是。 咁我自己都做過類似嘅報導嘅。咁你先係可能做一個網絡一啲有啲數據啦、圖表啦。咁、然之後其實你兩分鐘已經可以講到，譬如我做咗一啲點樣嘅背景嘅即係調查㗎啦。即係佢哋做個過程，即係呈現翻俾讀者知呢五個人係咪有代表性咯。 我頭先覺得呢個位啱啱如果係有啲分歧嘅話咧，就係、是、Samson 就覺得如果記者而家基於公眾利益追求真相，咁呢個報導咧就已經可以足以稱為一個好嘅報導啦、但係咧、Vivian 好似覺得唔夠嘅，特別考慮嘅、 我要強調先嚇、即係我認為呢個報導咧，其實佢已經係做得好唔錯㗎啦，亦都即係引起社會好大嘅爭論，佢亦都揭破咗一啲即係真相、但係即係我自己可能要求再高一啲，完美主義者少少啦，就係、是、我認為由於養寵物界，我自己都養寵物嘅，即係我好理解，我好理解有一班養寵物嘅人，佢去揾動物全心思，其實佢得到嘅一啲心靈安慰，或者好強大嘅群眾情緒喺度。咁其實可能呢個報導咧，即係如果你睇遠少少，就可唔可以睇到啊？原來引起嚟是整個群眾一個咁強烈的情緒反，但可能其實那位記者本身都未。 但新聞從業需唔需要啦？我就想。 但我諗其實是你可以將個問題，即係將新聞呢樣嘢睇住一睇成一個唔係就係一單新聞啦。當然動物全心係一單新聞，但其實如果你將佢放翻落就係成個傳媒。或者至少一間嘅電視台，佢點樣處理呢一個動物全心呢個議題？其實你係有跟進報導嘅空間㗎嘛，係、嘛？你係有再補充其他嘢嘅空間。咁我覺得其實喺成個過程入面，其實我會覺得今次嗰動物全心有一樣嘢係我會幾欣賞嘅記者，就係佢願意自己行出嚟比較詳細咁解釋。即係究竟點解要咁做啊？咁我覺得嗰樣嘢係好事嚟㗎。但呢個亦都正正就係點解係好事？正正就係因為你有個 ongoing 嘅即係 dynamics 係嘛？你有個對話。 但可能你頭先嘅講法就係，如果佢事前已經解釋咗，就更好係咪咁咧？ 咁當然啦，因為 呢個最完美啦。 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你話因為阿 Samson 你講嘅講法就話，你覺得佢有足夠嘅 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令佢做嗰單新聞。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佢係唔係真係做到好完美，咁又係啦。即係頭先阿 Vivian 講咁。唔係話而家佢做得唔好，只不過講緊我哋都唔知道佢面對住幾多資源嘅限制啊、時間嘅限制等等係嘛？咁只不過就係即係我哋哲學有偈傾啊，即 係 純粹係啦，馬後炮啲咁講，要追求完美嘅話，其實係有空間可以乜嘢地方可以做得再完整啲咯。 但你後面嗰啲技術嘅考慮，即係話佢應該要做多啲 research， 公眾披露一啲受害者嘅 case 咁樣。背后的考虑的原则其实是什么呢？我想知道。 其实我自己个人就认为，就是因为我个人比较理解，就是一些动物保护界或者是喜欢宠物那班人，近年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群组，然后我也有留意他们，就是对于全心思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 attachment。是啦，那变成其实你是感觉到如果这个报道掉下去的时候呢，嗰、那個反彈會好大，咁呢個可能太進一步啦，就係、是、連期望埋嗰個報道嗰個反應，究竟係軟著陸啊，定係硬著陸啦？即係 Samson， 我覺得你就係一棍拗落去啦，真相啊，你醒啦。 因為我諗有兩個原則嘅，第一個原則就係你個傳播效果。嗱，雖然你話即係做記者其實唔係一定係佢最重要要考慮嘅嘢，但係其實你 控制唔到啦。 係啊，但係係啦，同埋控制唔到，但係你做得你都希望有個。你能夠達到個效果，譬如如果你嗰、那個即係報導係希望踢爆一啲嘢，令到一啲人理解個情況嘅，你會希望你個報導真係達到呢個效果，而唔係激發咗一種兩極化嘅反應。 我唔信你嘅， 信就信，唔信就更加唔信。 仲挑戰埋嗰個記者，我覺得最可惜就係其實那個記者係好努力，但你反而倒轉嚟挑戰翻記者嘅道德啊倫理，我覺得又拉遠咗啦。即係其實令到嗰個對於記者個。不信任就更強，這個不是理想的效果咯。 因為本身我想傾就係譬如我哋大部分都會接受記者的天職啦 ，OK， 係追求真相的、但係而家如果我哋啱啱探討動物全心呢一個 case， 就好似咧佢已經追求了即係佢個所謂真相啦。咁、其實而家突然間咧 ，Vivian 講仲要，咦原來可能有嘅關於動物 OK 嘅啲團體 嘅 勢力， 咁 會可能某個意下會變咗審查嘅，即係未必係種政治壓力嘅審查。 即係你好驚嗰啲受眾者嘅情緒。 我唔同意，我覺得佢成個報導係善意，佢真係想大家理解，喂依、這個有個真相，我記者好辛苦揾到翻嚟，咁嘅記者其實都希望個傳播就係、 唔係劉寶嘅意思係話。如果剛才你的講法是 我哋做一个新闻，除咗要传递真相之外咧，我哋其实都要考虑埋一啲 reaction 嘅咁嘅时候咧，会唔会有一种自我审查嘅讲法？ 我唔同意呢个系一个审查。 我谂系你做任何嘢啦，包括做新闻啦，你个道德价值同原则其实多样噶嘛。 系当然系。 你譬如你要追求真相，但你要对你嘅受访者公平。 冇错， 系嘛？即系我谂呢啲系同時存在的原則嚟噶嘛，咁變咗你要追求真相，但你希望亦都同時希望你能夠達至你想達至的傳播效果，咁喺至少概念上冇衝突噶嘛，咁變咗而家唔係講緊話，因為你想 改變個真相，唔係話俾佢知呢個唔係真相喎，而家 係 有個真相，但係俾佢容易啲接受或者 係公平。係 啊 ，Francis 講嘅係我哋要公平。但係咧 ，Vivian 講咧就係我哋報道嘅時候咧，因為個相關嘅情緒依賴，我哋驚可能。 但其實亦都係因為我所要求就話佢點解會容易啲接受你做得全面啲，佢咪唔會挑戰你，然之後佢咪會可能信你講嘅嘢，喂，真係真相喎咁樣咯。 我覺得就係我嘅，如果我著要扮壞人啦 ，OK， 今日扮壞人， 唔想扮嘅其實， 就算你 present 曬啲數據啦。都不會令到那些人變得你 convincing 啲嘅，即係如果嗰啲 唔係啊，如果你做得全面啲咧，我覺得佢哋唔會嘥嘥。頭先咪講咗咯，係咯，頭先咪講咗兩個受害者啊，成個數據呢五個人代唔代表？咁佢哋又唔會嘥時間去挑戰你採訪又唔道德啊咩？然之後佢可能會覺得啊咁。咁其實原來 因為 依 個係你去翻我哋第一節嗰個討論，其實就係個事實同真相爭幾遠啊嘛。係 啊，冇錯。 係嘛？你能夠 include 越多嘅 context，include 越多嘅 background， 你令到嗰個所謂真相更加清晰。 個 understanding 係 啦，咁變咗個誤解嘅機會少咗。 嗰個厚度複雜性令佢覺得哦，原來你都已經調查曬成個行頭㗎啦。咁佢可能覺得鋸啲咁樣咯。 OK。 譬如我原本延伸嘅都係類近嘅，即係我見到網上繼續積嘅追擊咧，類近就係話點解淨係針對動物全身？即係譬如有啲情況係知道同情感依賴有關嘅，譬如咧我哋你點解唔去踢爆啲文米，或者調轉我哋喪禮嘅時候會見到破地獄嘅？唔通破地獄之後會地獄咩咁樣？係啊，你點解唔特別用一啲方式？其實喺呢點上咧係有啲可能報道唔公道啊，甚至其實背後應該考慮埋呢啲相對嘅情感因素，所以咧未必會做呢一啲咁嘅報道嘅。你又點睇呢件事咧 ，Vivian？ 但係琴日 Sensman 講過，即係佢哋點樣咧？佢哋冇聲稱自己係科學噶嘛。 嗯哼。 即係其實呢個好合理，就 同埋呢個批評唔公道啊，因為 係啊， 因為嗱，只要你有偷過嘢，咁我拉你咪就 OK 咯。我譬如你偷咗嘢，我拉你，跟住。做乜隔離嗰個偷嘢你唔拉，咁我拉完你可以拉埋佢。 不過我亦都想講話，頭先嗰啲批評咪又係反映到，即係其實嗰個讀者覺得嗰個記者唔公平，而就延伸咗一啲即係一啲論據去挑戰嗰個記者。 咪同埋呢度，我諗有個問題係，即係大家點睇嗰單新聞？佢其實如果係去表達咗個真相嘅，個真相係咩咧？個真相係真係佢係踢爆咗動物全身術完全唔存在啊！因為其實是踢爆了，就話有幾位可能或者在市面上可能有一些嘅問題嘅，咁大家要小心嘅咁樣。咁其實我會覺得，喂，如果你個新聞工作者或者傳媒機構，你知道有邊個是收人好貴文位，但係擺明呃人，而你 proof 到佢係呃人嘅話，你應該做嘅喎，啱嘅喎，係嘛？咁但係我諗喺好多你話文位啊、破地獄呢啲係可能真係比較長期存在嘅，咁可能一般新聞機構。佢未必會好集中去睇呢個問題，但係動物全心佢有個 background， 當然就因為係一個新興現象，近年興起嘅現象，所以都去翻點解個 background 重要咯，係、嘛？你如果你能夠講得到呢個 background， 咁咪會少咗呢啲問題出現。 我覺得你頭先講一個位係好好嘅，就係、是、到底到最後佢想 disprove 個 proposition 個命題係乜嘢？到底係動物全心整體是不可靠的啊，定還是我而家 test 依五個人其實係騙子？我覺得兩個係有差距嘅，因為佢哋呃人。不代表整个行业动物全心是没有理据的嘛。 嗯，明白。刚刚我们即刚提到就是关于动物全心，就是在记者亲自面对了一个报道的时候，要考虑除了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下一次呢，自由有位卿，我们会继续探讨关于记者面对的种种的困难和理念之间的冲突。最后一次哲学有偈倾，头先啱啱休息嘅时间咧，结果系休息嘅时候，大家嘅讨论咧更加激烈过上镜，我觉得非常有趣嘅。我想延续佢哋本身喺个即系荧光幕之后想讲嘅话题嘅，咁啊想 Francis 有啲嘢讲嘅 ，Francis 麻烦。 呢一个其中一个喺即系有关动物全心术嗰个讨论入边啦，咁当然好多人嘅讲法就系、是、喂，其实。 大家都知道好似林文米啊、破地獄咁，其實大家都唔係一定好信佢，咁但係其實大家攞個心靈嘅安慰，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就是、你話佢俾人呃咩？但係都係即係所謂心甘情願俾人呃嘅，咁啊 Samson 就 係啊，我好反對呢個講法，因為冇錯 ，OK， 亦的而且確我知道有啲人係心甘情願嘅，咁但係你心甘情願啫，但係有啲人真係信以為真噶嘛。一個傳媒佢嘅工作其中之一啦，至少就係、是、教育大眾啊嘛，話俾你聽前面有個懸崖，你唔好跳落去嘛。你話我中意跳落去，你唔好嘈我咁樣，係你中意跳落去，咁你咪跳咯。但係我有責任話俾其他人聽，喂，前面懸崖，你唔想跳唔好跳嘛。咁所以就算有啲人心甘情願，唔代表我唔應該做呢個 case 咯。 喂，所以咧，即係我諗個問題就話，唔係話你應唔應該做你個 case， 你照做。你如果要踢爆，你照踢爆。但係呢個又去翻我哋講所謂個 complete truth 係咩嘢，係嘛？喂，你話有個懸崖，跟住啲人跳落去，原來啲人係心甘情願跳嘅。咁如果佢真係啲人係心甘情願跳嘅，佢都係 part of 嗰、那個 truth, 事實喎，係咪？ 係啊，其實動物全心術嗰個反應係比嗰個新聞更接近真相咧。就係、是、嗰個群眾嗰個強烈兩極化咧，就係、是、原來有班人咧，就係、是、一路都覺得全心思係呃人嘅，佢哋出嚟就更加覺得，哎呢啲人傻嘅。跟住有啲人咧，就係佢好信全心思，佢大部分我見到就繼續去更追隨，同埋覺得成個社會迫害緊佢哋嘅。其實呢啲反 而嚴重， 係啊， 其實有啲㗎， 有 啲人肯 定，有啲人肯定。其實呢兩班 講緊道理喎， 但呢兩班人咧，呢兩班人情緒都係 truth 嘅一部分。 Okay. 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兩種強烈嘅情緒，我覺得就係反映到個社會嘅真相。對我嚟講、 明白。 咁所以我想問，佢要繼續再做多幾集。 個問題就係點樣 present 咧？因為我又係 refer to Francis 嘅一啲文章，咁咪。呢、這個節目又要跑你啲文章跑咗好多。我覺得你有個講法好有趣，我都同意，亦都呼應翻你頭先嘅講法，就係、是、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做一啲報導咧，我哋好硬咁樣説你咧，係教育唔到公眾嘅、反而用講古仔嘅方法，講一啲同理心啊，能夠比較仔細咁刻畫嗰啲人嘅情緒嘅反應咧，就更加能夠帶起呢個公眾嘅 public awareness。譬如你舉一個例子，譬如可能。你做三個關於呢、這個抑鬱症嘅專題探討咧，都唔及一套一念無明咁能夠令到大家關注呢個議題。 喂，所以我諗喺呢個點，其實我都去翻上一節我提過一樣嘢，就話新聞係一個即係 ongoing 嘅 process 嚟嘅。你當然我哋話理想上，如果你有足夠資源嘅，你淨係做第一隻故仔嘅時候已經包得好勁，好全面，當然最好。咁但我哋知道喺個現實上係經常係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哋好強調即係唔係話批評嗰個故仔絕對唔係。咁但係只不過就話既然有咁嘅反應，咁係其實你做傳媒其實亦都唔一定係有線自己做翻嘅。你其實係講緊 係啊，要 你成個傳媒 我哋而家講緊咯， 係啦。 唔係要請佢哋上嚟， 所以成個傳媒點樣樣去 follow up， 點樣樣去將更加多唔同嘅層面去展示翻，咁令到即係受眾啊市民有一個更加全面嘅理解。咁到最後其實唔係去 disprove 嗰個之前話喂你踢爆佢，咁係都係踢爆咗㗎，係 係咪？ 咁只不過令到嗰、那個即係大家收到嘅信息更加全面、更加準確咯。 同埋今次嗰個反應，你係反映到嗰個社會啲人對依樣嘢嗰個。熱烈嗰個爭論咧，係仲有好多嘢未抄出嚟。 所以我覺得演呢個聲勢係一件好事咯，即係令到啲人多咗討論啊嘛，無論係正同反都好。 但係暫時好似係大家係 都唔一定。譬如我就算 社會 採取一啲立場都好。 佢暫時呢、這個我諗我同意阿 Samson 講，就係你從個基本效果，佢依一下子起碼佢帶多咗好多嘅討論。係 啊。 咁但係即係你而呢一刻係有個叫做對立狀態啦。咁咪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又係講嗰句就係、是。咁跟住傳媒可以再做啲咩嘢？係嘛？即係淨係 let it go 咁你鬧啦。咁亦或係其實傳媒係唔同嘅機構係可以考慮多啲跟進報導。 我係感覺就係咁做傳媒好痛苦咯。即係你除咗要追求真相之外， 傳媒 係 好痛苦 考慮公眾嘅 嘢。呢個就係正正想講，因為頭先啱啱講公眾感受就引起嘅討論就比較集中喺受眾觀眾嘅層面，但係咧就係、是。新聞報導的主體其中一點就是個記者嘛，即係記者種種有不同的張力啦。一方面就是我哋頭先講有一些金科玉律，但實際上有面對種種不同的時間限制啊、財力限制啊等等。同埋咧，我覺得有一個有趣的點，頭先我都想繼續追落去嘅，係關於記者的內部張力，就是我哋之前講即係一邊係中立客觀，但一邊有批判性，即係呢一個記者的內部要求咧，那個張力咧，其實。 點解會形成呢，或者要點樣去面對呢？我想問咗即係學你根據比較強嘅 Francis， 係啊，即係嗰個張力上，即係其實 我諗嗰個張力其實係去翻頭先講話客觀唔等於中立，但係又成日擺埋一齊講 啦，冇錯。 咁變咗其實即係佢嗰個其實一啲好自由主義嘅觀念啦，係咪？佢一方面，你諗下，其實呢個唔係就係記者嘅，你就算係成個社會自由主義對人嘅態度，或者對人嘅要求，就係一方面去鼓勵你有自己嘅信念，去承認價值多元，你有自己嘅信念，你據理力爭嚇，爭取自己嘅利益啊等等。但係同時間，佢要你聽人講，而聽人講嘅前提係咩啊？就係你要承認你有可能錯。咁所以即係佢一方面要你信自己，一方面要你唔信自己。咁呢個其實一個好大嘅張力嚟嘅。你而去到即係新聞工作，就係嗰啲一方面又要你盡量客觀，一方面又要你去判斷， 扶助弱勢社群， 批判社會， 係啦。 但係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哋扶助弱勢社群咧，好多其他人都話：喂，佢唔係弱勢，我先係弱勢。咁其實邊個係真正嘅弱勢社群，已經即係好爭議性啦。咁同埋，我覺得仍然都要講翻記者嗰個存在，就係其實係好矛盾嘅。對佢嘅要求係不合理嘅，你又要要求佢其實好高知識、好高教育水平，但記者而家嗰個生存狀態咧，即其實你諗下，我今日咧就要可能係做貧窮問題嘅，聽日咧我要咧做自殺問題嘅，後日我要做醫療問題嘅，每日做一個專家，咁跟住佢要處理嗰、那個，其實是一個好嚴重嗰個情緒勞動，以至好多時候記者要自保咧。咁我不如麻木啦， 抽離啲 啦。咁但係當然做出嚟嘅效果，啲人就話記者冷血啦。咁仲有喎，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是，除咗香港電台之外，間間傳媒都係商業媒體嚟嘅喎。咁記者咧都要背負住，就話你間公司冇錢出糧啊、執笠啊、眾籌啊，即係個責任都係喺你嘅身上 ，click rate 啊。咁記者究竟係一個經濟動物啊，定係一個道德動物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 全部都係啦，結果係 好大嘅障礙。 咁你哋喺教學上，你都係即係新聞及傳播學院啦。咁而家有一個情況就係，如果個現實環境係咁樣，咁但係你喺學院入邊咧教咧，就係一啲理論嘅情況。咁咧會唔會俾人話即係譬如離曬地啊、上曬岸啊？咁 跟住即係 咁樣想修，其實調轉應該要修正一啲學院入邊嘅講法，定係調轉你堅持你嘅理想，嘗試改變嘅現實咧？即係其實你哋嗰個取態 係 點樣？ 我記得我喺 Vivian 講過，就係啲學生一出到去做實習嘅時候咧，就翻嚟哭訴，話俾你聽。點解學嗰啲嘢實際上面對問題？ 仲有一樣我覺得好值得講嘅，就係大家講緊真相嘛。你認為去到現場啊，行嚟行去啊，長時間觀察啊，同唔同人傾偈先到真相嘛？而家唔係喎，喺冷氣房嗰度睇直播，然之後打稿喎。個真相原來喺個直播嗰度。咁我哋覺得已經即脱離曬真相，所以其實今日之後有偈傾都幾離地下㗎。我諗 你俾咗我問題，我記得嘅，就係講緊你點樣面對啲學生。 頭先劉寶講，係 啦，頭先劉寶講，如果你話即我哋教書，嗱，我同佢唔同嘅，因為佢有即實務工作經驗，佢教好多隻實務科。我教理論科，我包袱細啲嘅，即因為嗰個係 theory 啊嘛，係咪？即喂，擺明㗎啦，即 我係離地啦， 即擺明離地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從理論嗰角度嚟講，其實係的確係有個理論。修正的需要的、 okay. 即是我剛才講的譬如很多的新聞專業主義是很西方自由主義的東西那變成在今時今日香港的 context 還是不不停去講的那些那固然 有一個例子 你譬如唔係就係話你譬如就係話係咪仲係咁強調客觀中立？或者其實你真係要好強調係有立場嘅傳媒？當然立場得嚟，你要即係仍然追求事實啦，係啦、 okay. ， 要公平啊嗰啲嘢啦。咁我諗呢度其實已經係一啲好多喺學理上面嘅嘢，其實係要去即係重新思考咯。咁同埋，但係我覺得其實係你去到最後有啲好基本嘅嘢係你冇可能放棄噶嘛。即係咩叫冇可能放棄？就譬如即係我哋講真係咪一開始今日一開始講真。你如果連呢個都放棄，你就即係唔係新聞先啦，係嘛？你已經係變咗小説，即係你個 fact and fiction 你都守唔住嘅話，咁已經唔係嗰樣嘢啦。 同埋持平啦， 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你冇可能去到最後冇可能完全放棄有啲嘢嘅。咁、但係就係你點樣去修正一啲嘅理論嘅講法咯。 我哋俾翻呢 個， 你未回應我哋問題。 我諗第一樣嘢要保障自己生存先啦，但係生存去到一個底線會基於每個人自己實際嘅情況咯。咁可能會唔會有少少空間作出一啲 semi 嘅抗爭呢？譬如歐嘉倫琴日即係 歐嘉倫近來出嗰本書咧，都有講到， 譬如咁同佢宣傳， 就算 入式廣告， 就算咧喺好惡劣嘅環境，譬如中層同埋基層都會用好多嘅板斧啦，去突破呢啲限制嘅。咁我諗即係坐監都可能有少少空間。咁我諗我唔會俾太樂觀嘅前景啲學生，但亦都仍然，我諗教育始終要俾翻少少希望。嚇，同埋記者，我仍然都有少少理想主義，就係覺得接近真相，尋找事實本質都會令個記者係得到即係一種安慰嘅，係真係好哲學性嘅呢樣嘢嚇。 咁所以你俾嘅希望其實係咩咧？因為你講咗係啲好辛酸啦、好絕望啦，即係掛喺中間。 教佢哋多啲靈活啲嘅工具啊、方法啊、醒目啲啊，即係揾啲方法去休息一下。 我聽你有一個講法就係可能你要用一隻你想做嘅故仔嚟到交換一隻你唔想做嘅故仔。 可能都即係有我呢、這個即係其中一啲方法就係其實。不需要，其實一個編輯室咧，冇人下下攞個精緻牌坊出嚟話，我今日要堅守新聞自由，應該聽日炒咗噶啦，係啦。所以咧，其實做記者好多嘢做就唔使講喺個口嗰度嘅嚇。咁同埋你自己喺個基本功嗰度係咪要做得好扎實咧？去到你得到一定嘅上司或者同業嘅認同咧，我諗比以前難好多咯。以前可能做一個70分嘅記者咧，你都即係無憂兩餐噶啦。而家可能要做到200分嘅。拍嘢啊、剪片啊、採訪啊，樣樣都得。 明白。咁咧，即今日我哋哲學有偈傾，就係講新聞，就係同呢個哲學嘅關係啦。因為兩者都對於真相啊、真理有一個共同嘅追求嘅，但係時代嘅環境咧，令到我哋對於即真呢樣嘢咧，似乎存在住一啲質疑。咁所以咧，我哋啱啱就探討咗關於即事實同埋真相兩者未必等同啦。咁所以中間有好多值得思考嘅問題。而喺具體關於新聞嘅具體研究嘅方式同態度上，客觀亦都未必等同於中立嘅。咁跟住最激烈嘅情況就係我哋啱啱就探討個動物全心嘅時候，原來喺追求真相之外咧，仲有好多價值上要考慮，包括受眾嘅一啲狀況啦。因為呢一個先至符合新聞傳播上關於公共利益嘅一啲問題，到最後就係講出記者嘅辛酸。除咗理念之外咧，仲有一啲實際嘅情況要面對嘅。咁我哋哲學有偈傾，今日去到呢度圓滿結束，下一集繼續同大家見面。